くなったのは一体いつからだろうか、何故だろうか。ああ雨の止むまさにその切れ目と虹の出発点終点とこの命果てる場所に何かがあるっていつも言うなって。 好久不见，你问我还好吗？现在为什么 在。旧时光和老照片，那些年追过的女孩，都不再多愁善感，只有你却难以忘怀。为什么说不出来？ I'm fine, I'm fine, 你走了我在等待。 I'm fine,的我存在，也许情非得已，也许是日不与我，就错在太早相识。我们总算在人生路上遇过。I'm fine, I'm fine, 你走了，我在等待。 只怪我的长相不尽人意，其实 随意，没有你想象中不可理喻。每天为爱偷偷的叹气，只怪我的长相不尽人意。其实我的心底很善良。

就不行啊，客户的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 其实我真得给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 这个再给我好好 说， 我 出去买个小弟的呢。 天到晚的，我 这 也 跟着你这个味道。 你找人，你真走了，你可别后悔。 有人微笑 活力 music， 不听话，只听歌。 天使，从此我再没有

would take you down. If I had it my way, I would turn you out. And if my body had a say, I would come again. Scared of what I might say, 'cause I'm at the edge. And our eyes are crossing paths across the room.Take the lead. And if I had it my way, I would take you deep. If my body had a say, I'd get it off my chest. Show you all the red lace underneath this dress. And our eyes are crossing paths across the room. There's only one thing left for us to do.

I do the ZZY、oh. B to the I do the ZZY、oh. I say I say也要珍惜你的男孩 TTT That's NDSK 七楼八到广州五村货运站的码头 You fucking feel me Bam bam 每一首歌住进你的心里戴上耳机就会有我陪你戴上耳机无论去到哪里 Baby call me Super TT Super TT 让我每一首歌住进你的心里戴上耳机就会有我陪你戴上耳机无论去到哪里 Baby call me Super TT Super TT

with the homies. We got the empire mind. Come on, steadily rise. That be for real. Home when the truth doesn't rise. First and forever you rise. That be for real. You be the bank on my side. You survive. Let's make a deal. Let's get it sealed. Let's make it trill. Let's move the world together for real. Flow, you'll never let none of them read on the vibe. Hustle the wind, baby, never insane. Making us two of a kind. Set on gear, baby, got 10% feeling. No head against us to the grind. We got an empire mind, 함께 천천히 올라. Step in for real, 진실이 닿는 순간. 느껴봐 눈을 감아. Step in for real, you'll be the bank on my side. 날 뒤뿐 다 Let's make a deal, 서서히 피어 건강한 치아 내 손을 잡으면 together for real.

错，怎么是你难过，他却好好生活。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FM98.2兆赫 ，AM

的事啊，成不了太多。所以陈家的姑娘，你可要爱住了，不是时候。